外国媒体在7号到10号期间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以我国自卫的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为借口，企图最大限度地加大国际制裁施压力度一事所发表的谈话。古巴拉美通讯社、俄罗斯的塔斯社、明天报、网络杂志雷姆区区、莫斯科爱国者网、叙利亚的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革命报、十月报、祖国报、尼泊尔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日本共同通讯社、埃及的今日埃及报、委内瑞拉微电视台和全印度朝鲜友好协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分别以朝鲜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核武弹道火箭放在协商桌上，洲际弹道火箭是送给美国的礼物等为题报道了我国外务省发言人谈话全文或摘要。